英国新共产党、英国先军政治研究协会、英国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和英国朝鲜友好协会等团体的人士和群众，最近在美国驻英国使馆前举行游行示威，表示谴责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伪军好战集团旨在对朝鲜实施先发制人核攻击的以之自由卫士联合军事演习。这一天，游行群众在南朝鲜驻英国使馆前也举行游行，表示谴责朴槿惠追从外部势力，疯狂进行同族对抗活动。